真话抵达过往年，欢迎收听由杨宪彤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 我是杨宪彤，首先节目一开始恭喜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虎虎生风，万事如意啊！农历春节是中国人传统最重要的节日啊，在外地的游子不管多远都会在过年前赶回来到家里跟家人来团聚，多数的家庭团团圆圆的时候，让我们也来关心一些不能回家的人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的人权，被迫走进了牢狱之中啊！他们是中国的良心犯。这些人包括了前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北京著名的维权人士高志胜，艾滋病维权人士胡佳，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广东维权人士郭辉雄啊，还有在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琦，还有前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郭全等人啊，从大年初二到初六这段时间，我们为大家推出春节特别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为自由、为争取人权呐喊的声音啊。这些声音都是他们过去在接受我们的节目访问时留下来的，非常的宝贵。虽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但是他们的心声仍然可以透过中央广播电台的频道继续让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在新的一年里头啊，来向他们的家人表达慰问，祝福所有人都能在这一年，新的一年里头平安如意啊。在今天春节特别节目里头，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琦。黄琦是中国四川人，1998年他和妻子曾丽共同创办了六四天网网站，是中国网际网络中最早因为网络言论而入罪的公民了。2006年4月28号六四天网公布中国第一个八九死难者索赔初步成功的消息，12月31号黄琦改组六四天网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总合性的人权组织。6月3号黄琦获得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以后，黄琦积极参与了救灾的活动。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播出的是5月15号汶川大地震刚发生过的第三天对黄琦先生的访问录音，当时黄琦描述了地震发生初期的情况以及天网投入救灾的经过。黄琦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听众朋友好，杨宪彤先生好。 是的，你地震的时候，5月12号地震，人在成都吗？ 对，那个12号当天我们在成都，正好在工作。 在工作。 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个摇动了一下，摇动了很凶，摇动很凶。当时那个我首先说那个，因为那个办公室还有其他义工嘛， 是 我马上就跟义工说赶快跑出去，赶快跑出去， 赶快出去。 然后那个我把门打开，打开让大家下去。下去以后那个，然后我觉得第一时间要把这个消息发出来，这个最重要。所以说把义工带下楼之后，我马上我就跑上来，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开始发这个消息。整个从地震发生一直到我们发出消息， 是 只有不到5分钟时间，期间还要把那个义工带下去。之后，然后我们也把这个消息，也在14点，就下午2:39又把这个消息又转发给各大媒体。 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做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这个灾情早一秒钟发出去， 说发生大地震了这样子。 对，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知道是的地震的震度啊，其他数据都还不知道。可是 对，当时那个我一下楼的时候我就问了义工，这大概有几级地震，他讲有五六级，肯定有六级，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其他地方嘛，只知道成都。 是， 但是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法律法规叫做传播恐怖信息罪， 是， 所以说那个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就把这个震级减为四级。因为我自己对那个地震的震级不是很了解， 是， 而我们义工他非常了解。 所以你们刚发出来的时候是四级， 结果、哎、对，我 就中国官方的这个告诉你是七点八。 哎，对，那个我们刚发出来的时候还不是说四级地震，我们是只是说那个发生地震，成都发生地震， 嗯 ，居民四散躲避。只能够这样那个报道，如果说你报道这个那个的话可能对不是很有利。 不过多久之后你知道是 7.8 规模 ,7.8 的地震。 大约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成都的通信都中断了嘛，中断了，然后是隔了一两个小时才知道，最先知道是 7.6, 后来是 7.8, 修正 7.8,、 这样一个情况。 是。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就是说，这个你现在所观察到的，像在成都这个地方哈、啊，地震的影响，这个、后续的影响大不大？ 这个地震的后续影响非常非常大。它这个地震的最正面的意义就是那个官民呢、啊，在成都地区的官民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抛弃了以前的很多纷争啊等等各方面的东西。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听啊。以前我们不是时常在跟杨宪宏先生接受杨宪宏先生采访的过程当中数十次谈及的那个那些强拆的公司。 是。 这次在地震发生以后他们很多都把这个设备无偿的拉到这个灾区 去 抗震救灾，还有那个就像那个和市民数千人排队这个献血，还有出租车司机免费那个私家车免费开到这个灾区去运送灾民。他们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比如有些人说多少钱，别人的回答就是这个时候还谈钱干什么。 是， 还有些时候他们又回答那个，人一生要找多少钱？真的看到这次这种四川发生的在灾难过程当中发生的一切， 是， 每天可以说只要你打开电视，多接触在外面走一走，每天你眼睛里面会含着眼泪， 是， 你会感觉到这种民风的淳朴和善良， 是。四川这个地方的目前所知道的那个受灾主要灾区啊，大概有多少人口呢？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实际上从主要那个受灾的，应当是靠西北方北方四川的北方那个地 方 的人口，应当是上千万，上千万，因为那个实际上这个涵盖应当涵盖成都。可能这个数字严格说起来的话，就应当是三千万左右，然后那个从成都过去那个位置，就是从都江堰起，还有彭州，还有周边的成都的几个区，灾害比较严重，一直到现在为止，死亡人数是上千了，光是成都一个地区就上千了。 是。那总数现在我们的听到的总数就是上万人啊、哦、已经死亡啊、哦、你怎么看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情况如果是受灾区域这么大啊、哦、有千万人居住地区受灾啊、哦、更核心的地方如果我们少算一点大概500万啊、哦、就是至少有500万人是在重灾区啊、哦、这种情况的目前您对于政府所发布的这种这个数据啊、哦您的看法如何呢？ 这次灾难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 那个信息非常非常畅通， 信息畅通， 这个信息畅通，我说的是真实的信息，非常畅通。 嗯、 那个在这个大灾难的面前，大家都加强了自律，发布各种消息，大家都非常谨慎。 是， 官方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官方对这个信息的发布有多少干扰，而且从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天网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了。 是， 因为那个我们天网毕竟在这个网络媒体当中，我们是在几分钟之内可以说是速度最快的就发出了这种准确的消息。后面我们报道的一些消息都是义工亲眼所看、亲眼目睹、拍照那些弄出来的信息。我们觉得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实的发布信息比任何东西是重要。而且正是由于这次的信息的畅通，促使这个在稳定民心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个作用应当说比什么，那比那个温家宝总理到成都来，还有那个武警部队各种部队前往接灾区救灾，可能还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个信息是如此的畅通。 我听说哈，因为主要灾区啊，比如说汶川啊这样的地方啊，到目前为止交通啊这个都中断了啊，然后甚至于天候不良啊，所以包括中国军方啊的空降部队也到目前为止很有困难啊接触或直接进入这个区域啊去看。那在这个区域里头的人口，其实这个比较小的区域啦，主要灾区人口也上二三十万人，有可能啊有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 这个主要灾区的人口不止二三十万，因为它这个汶川 是 白川这一届世界上人口，还有那个绵阳这一段来说，它的那个人口根本不了二三十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在九四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还在经商，经商的时候我就时常跑那一段、因为那一段它长期以来就是这个地震的重灾区，古往今来都是地震的重灾区。 是， 这个地方那个世界上它的建筑要求级别是非常高的。 是， 我印象中它好像是八级以上，抗八级以上地震，而且还是在十几年以前。 是， 但是我就听说这个情况，那个这部分人口应当是无论如何应当是在几百万以上， 几百万 以上。当然那个它由于发生的地区主要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 是 而那个人口多的，比如像绵阳市、成都市，这一届的震感都不是很强烈了。 是，所以真正发生重灾的地方人口数不多。 对，那个 也就是说 百万以内， 这一百万以内。这一百万以内，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区域的消息现在明确吗？ 这个区域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我们这儿消息速度很快，就是说相对说来是在公开媒体当中是最快的。为什么呢？这一次发生灾害以后，成都的各个媒体，比如成都电视台，还有四川电视台，马上就把平时的所有频道，比如六个八个频道就全部并机，所有力量投入那个抗震救灾当中，所以那个信息发布是24小时，那个非常准确。我现在跟你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是看到那个电视啊那些 还在报道， 这个过程 比 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资讯呢要快很多。 所以地方电视台的资讯非常丰富， 非常非常丰富。那个市民呢那些也不断的向那个媒体各方面提供各种信息。 是， 但是那个在这个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中，有些信息大家就要注意，就是说准不准确啊。 是， 但是我们那个我们自身能够发布的信息全部是有图片的。 是，也就是说我刚请教黄奇先生的，就是说那现在掌握到这个区域最主要重灾区、最严重严重的灾区啊，目前生死不明的人还有差不多，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讲有7万人啊还生死不明。那不晓得这个数字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样。 应当说这个数字不夸张。为什么呢？那个数据应当还远远超过这个数据，因为整个汶川那段的那个通讯现在是属于中断状态。 中断。 那个它能够统计的 主要是城区和那个乡上那些通讯很发达的地区， 所以还是在周边。 哎，对， 还是 重、 那个、真正的镇央的周边。 对，但是他这个忌讳在成都地区都还有很多边缘的地方，因为成都还有那么多区县嘛， 对， 边缘的地方现在不断的发现这个有很多尸体啊，这种情况。你举个例来说，现在看到这个成都那个电视台上面，就是很多很多遗体，播音员一边在哭，一边在诉说这个情况。 那个区域是算是哪个区域？ 那个是四方的洛水镇，那个遗体地上是你看现在的镜头，地上是几十具、上百具遗体摆在地上。 是。 因为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报道出来的。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为大家进行的是春节特别节目。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琦在汶川大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接受我电话访问的录音呢。在这场大地震发生后，除了初级的运送物资等救灾工作以外，黄琦也积极的为地震震央死亡的学生的家长来提供协助，并且在网上发表文章揭露豆腐渣工程啊。2008年的6月10号黄琦被警方带走，2009年10月23号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对黄琦进行宣判，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了。现在我要继续为大家播出的是2008年5月15日当天黄琦接受我电话访问的录音，当时他公开呼吁大家要配合中国政府的救灾行动，而且对官方的救灾工作也给予高度肯定。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的访谈。根据博讯网四川志愿者提供的消息说，现在救援物资还不能有效的来铺开来，那灾区自发性组织的车队跟人员很多，可是缺乏组织啊，救援方向偏向在都江堰，甚至对交通啊产生影响，那救援点过于集中了，然后受灾面积又很大，志愿者现在有可能处于有力无处使的感觉啊，你怎么看呢？ 他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 是 因为这个往这个方向走的最近的最方便的路线就是走都江堰过去。 是 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成都都已经堵塞了几天了。 是 那个当然还是能够不断的疏通车辆过去， 是 但是这种在这个堵塞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那个很多这种以民间形式进去的，只会加剧这个抗震救灾。毕竟那个武警部队和抗震救灾的专业人员还有解放军，他们是真正具有这个救灾势力的。在这个情况下，成都市民们很多啊，别人有私家车的，大家都放弃了坐私家车，都是骑着自行车，有的自行车还是几万块钱一台。为什么？大家目的就是多多少少能够帮助减缓交通的拥挤。 是， 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当中为抗震救灾做出贡献。 是，那当然也有志愿者反映说自治组织平时太少，比较缺乏经验啊。结果电台啊，他广播电台反而成了主要的沟通平台，但资讯交流还是有限啊。有电台是劝民众不要自发进行救援啊，可能是官方组织的救援行动有可能乱了哈，怕志愿者又来了又很麻烦。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协调的工作方法呢？ 这个时候主要可以说几乎 最主要的应当是依靠官方组织的这个救援活动，而且官方组织的救援活动到迄今为止可以说是搞得非常非常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民间再去搞那种因为其中有个问题啊，为什么官方有些时候要劝导民众要自发组织前往营救，就在我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 是 这些都还有余震在发生， 还有余震。 你想一下，这个地震灾害，我们众所周知啊，地震灾害有很大部分人员的死亡是在余震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么你那个志愿者在没有组织、没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你前往营救，发生二次灾害、三次灾害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那么大家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呀，力所能及的用最便捷最好的方式帮助灾区人民救灾，这是最重要的。我举个例来说，我们天网那个义工那个在当天晚上那个之后，然后他们就那个跑去献血，然后今天下午我们的义工又联系好要去捐一些物资和钱款，同时那个也要去拍摄那个就是灾民那个移居到那种空旷地啊， 是 在那些地方的照片，这就是我们最能够做出的事儿。 是是， 而且这样做的话，既不会跟那个抗震救灾添乱，同时也能够真真实实的帮助到灾民。 那这几天呢、啊，这个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各国政府啊都有表示愿意救援啊，甚至很多国际的 NGO 组织啊，包括有救难经验，地震特别是像地震救难经验啊，怎么样在第一时间抢救出被活埋的这些民众啊，他们使用各种仪器，生命探测器啊，或是用狼犬啊，各种方法来帮助，很快的去搜寻很多的这种已经倒塌的地区啊，到底还有没有生命在里面，要赶快把它救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过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个援救生命这个部分呢、啊，中共对于国际的这些非政府组织也好啊，或是一些政府组织所提出的这种关心跟救援呢、啊，都是以暂无需要为理由啊，婉拒的这些行动哈、啊。那您的观察如何呢？您觉得这个灾区真的在这段时间里头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救援救难队到达来一起帮助吗？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空运的运力非常非常紧张。比如那个在昨天今天， 是 中国航空史就创下了这个单日动用军机数量最大这种历史。 是 在这个航空力量还有各种交通力量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其他力量再来介入，一个他们不是很熟悉这个当地的情况，二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大陆上说实话很多时候也要保护这些救援者的安全，会耗费不少力量。当然那个中国官方是否还出于别的考虑， 是 那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虽然很多时候灾害的发生与他们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平时所批判的集权体制，它在抗遇到灾难天灾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能力是超过了这些民主国家，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客观公正的看待这个问题。 是您的评估，就是中共中央有能力，还包括军方是有能力来面对这一次的这个重灾区的第一时间的救援的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哈，还有一些这个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也会反映出来的。我也跟一并请教，对于这一些国际的这些救难呢、啊，在第一时间的可能是不需要再来的。整个的，如果这个受灾区这么大哈、啊，不管是在医药啊，或是在其他人道援助方面啊，你认为国际的 NGO 组织有这个努力的空间吗？ 有努力的空间， 是 可以说不管是中国政府，或者说从我们中国民间，我们灾区的灾民的角度来说，都非常希望国际社会的介入。但是这个国际社会的介入现在以何种方式最好， 就正如刚才我跟你杨宪宏先生谈到我们天网一样，我们天网那么多义工，别的那个很多那种专业人员素质很高的，不管那个，甚至于他们那个有些还能够调动这种卫星通信设备，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最能够做的就是力所能及的献血、捐款、送物资、发布信息，这是我们身处成都，我们天网在成都那么多义工能够做的最好的办法。 是， 假如我们那个举个例来说哈，我不说那个国外的，就说我们天网组织一个20个人的救援队伍，对不对？前往灾区，我们不是专业的呀。我们去了以后，政府不管从那个保障，就算政府同意，从保障物资供应以及那个方方面面来说，都会增加很多麻烦等等。现在最能够打仗的，遇上这种情况最能够打仗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军人和武警部队。 是， 你看了那么多镜头，看了那么多 都是 当地的报道，还有老百姓的老百姓的呼声来说，你们就知道这个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次的抗争救灾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真的提供了这个。我说这个话不是反面的，实际上是说正面的。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凝聚了民气，大家也看到了政府在那个力所能及为民众做事儿这方面来说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包括有些很多政府官员，他们都是冲到第一线，不仅仅是温家宝总理。那个包括一些镇长、书记，就平时我们天网报的那些土匪恶霸，是不是？我说句实话，他们做得好，我们就要表扬啊。那些很多人遇上这种情况，就看到这种镜头，老百姓先走，我最后走，那个很多时候是出自人的本能。到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是最能体现的。可以说，那个成都的新闻媒体的发达，我们每天电视。是24小时开着，我们就在正在见证四川人民抗震救灾的一部历史。 刚听到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接受我的电话访问录音了。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在积极投入这个抗震救灾的行动之后，因为发现了地方政府的豆渣工程啊，使得他再度被投入了牢狱之中。我们要祝福黄琦，也要向所有为中国永不放弃希望、永不放弃努力的人权斗士啊，致以最高的敬意啊！我是杨宪宏，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明天见。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恭喜，过年好。我们常说岁是春作首，虎是百兽王，今逢全球华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英九在这里透过中央广播电台的全球频道向大家祝福春到人间，万象新，吉祥如意，富贵年。勇于改革和创新是台湾人民最值得称颂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卧虎藏龙的台湾得以虎虎生风的重要凭借。在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我们非常乐于透过央广13种不同语言的广播，让全球人士分享台湾价值与生活经验，也让台湾的文化与声音得以走向全世界。英九跟大家一样，期盼新的一年是全球和谐、经济进步的一年，因此再一次恭祝大家新春吉祥如意、平安健康，谢谢大家。